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想要杀你的敌人，只会在你魂力最强的时候来吗？明知道奥斯卡有蘑菇肠可以提供，你为什么要给马红俊吃下蘑菇肠的机会？如果你一开始就阻止他，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，这场赢的就应该是你。 哎呀，爽，真爽，没想到我有一天也能赢得了戴老大，怎一个爽字了得。小奥，你这香肠还真是好使。 那是当然，怎么说咱现在也是魂尊呢。 你们很得意吗？马红俊，我问你，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任由它掉落地面？如果这时候戴沐白还有一击之力将其击杀，你怎么办？ 我 还有你，奥斯卡，一个食物系魂师，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尽可能保住自己的生命。他不主动帮你，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？如果戴沐白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，第一个就会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。如果是敌人，你现在已经死了。魂尊，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，在战魂师面前也是脆弱不堪。 戴沐白、奥斯卡、马红俊三人面面相觑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失误。 小三， 老师，我在。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。 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大意，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，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。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下，贸然释放出蛛网，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。 知道错了就好。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。狮子搏兔尚需全力，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。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，你也死了。记住，控制系魂师不只是要控制敌人，同时也要控制自己。小五，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瞬移吧，不过有距离限制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。你的第三魂环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。瞬移这种魂技在所有魂技中属于最为难得的几种之一，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。同时瞬移配合你的柔技，杀伤力将大幅增加。但是为什么你在缠上唐三脖子的时候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呢？如果那时候你小心一点，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蛛网束缚的时候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先瞬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，再继续发动，那么你已经胜了，而不是被重新控制。 是。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？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，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现在你们全体都要受到惩罚。跑步前进，相互监督，不得使用魂力。从学院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，在中午饭前我要求你们跑完十个来回，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吃饭。唐三，你的错误最严重，所以你跑十二个来回，立刻行动开始。学校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，你们每人背负一块，负重跑。你们要记住，你们是一个团体，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，那么所有人都没饭吃。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，大师的话对他来说和命令没什么区别。小五、戴沐白、奥斯卡、马红俊紧随其后。大师连自己的嫡传弟子都罚了，而且罚得最重，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更何况大师指出的错误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误。虽然不能够使用魂力，但他们都是魂师，魂力多年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的身体本就比普通人强很多， 只是跑步的话，那就达不到大师的目的了。从学院到索托城距离不算太远，但也有三四公里左右的距离。来回十次，那就要有六七十公里左右了。再加上负重，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看着唐三五人跑出去的身影，宁荣荣不禁痴痴笑了起来。 你们怎么不跑？ 啊，我们也要跑。 我刚才说的是，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。 可是，这不公平，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啊。 我问你，他们是你什么人？ 同学，伙伴。 有一句话叫同甘共苦，你听过没有？你们是伙伴，想要成为可以将自己后背交托给对方的伙伴，你觉得自己应该看着他们受到惩罚而自己休息吗？ 我…… 宁荣荣哑口无言，而朱竹清此时已经跑了出去。当七人先后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有区别的，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七个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竹筐里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，每一个竹筐上都有背带，并且写着名字。其中唐三、戴沐白、马红俊三人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大的，小五和朱竹清、奥斯卡三人次之，宁荣荣竹筐里的石头最小。当宁荣荣看到竹筐里的石头时，心中的不满顿时降低了几分，暗想着这大师也不算太不近人情。大师看着背起竹筐跑远的七人，僵硬的面庞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 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负重长距离跑，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？那可是数百公里，别说中午，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。没想到你比我还狠。 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仔细计算过他们的身体状况，不会累坏他们的。更何况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就白吃了吗？不经过同甘共苦的阶段，他们怎么能成为将后辈相互交托的真正伙伴？ 行，都听你的，你看着办吧。我知道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，不过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，学院的经费有限。 哼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你以为我是你吗？堂堂魂圣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。 那是我不想卑躬屈膝地依附他人，否则以我的实力，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。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你那张脸皮可比我还薄得多。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。 背上竹筐，唐三和戴沐白二人一马当先狂奔而出，直到跑起来，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惩罚果然很重。如果可以使用魂力，六七十公里的距离，半天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甚至可以说很轻松就能完成。可是在不使用魂力还要负重的情况下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了。此时唐三才跑出不远，额头上已经微微见汗，他和戴沐白的体力显然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好的。小五、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落后数百米了，后面的朱竹清追上了他们三人的脚步，宁荣荣落在最后面。 沐白，我们先停一下吧。 小三，怎么了？十个来回可不短呢，赶快跑吧。 沐白，还记得吗？老师刚才在我们出发之前说过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他要求我们共同完成这次惩罚。你看，竹青和蓉蓉也和我们一起受罚了，除了我要跑12个来回以外，你们也必须同时完成。以我对老师的了解，这次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，同时也是让我们锻炼身体。昨天老师才和我说过，身体是魂师的基础，我能够越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就和身体素质有关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这次惩罚恐怕也是老师对我们的一次考验，他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集体性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论体力或许你我能够坚持， 可他们却未必。我看我们必须要想些办法，看如何能够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次考验。 嗯，恐怕真的是这样。等他们上来，我们先商量一下。 很快，后面的五人跟了上来，唐三将自己对今天惩罚的看法又说了一遍。 我认为唐三说得很对，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。我们的负重有所不同，应该是大师刻意计算了我们体力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。像唐三和戴老大的情况，应该是在极限承受之内能够完成的，甚至还会有体力留存。像胖子应该是刚好达到极限，自然也有超过极限承受范围的，只要大家通力协作才有完成的可能。那超过承受极限的负重恐怕就有我一个，还有蓉蓉。 哎，不如我们作弊吧，我们偷偷吃点小奥的恢复香肠，还怕体力不足吗？ 作弊？胖子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能肯定大师没让其他老师监督我们吗？要是万一作弊被发现，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。而且大师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惩罚一定有他的深意，只会对我们好的。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节省体力啊。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，不能使用魂力，可我们七个人的总负重就这么多，只要能够带着这些负重完成惩罚就可以了。阿斯卡，把你的石头给我吧。 好兄弟，不过现在还没必要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按照速度最慢的那个匀速跑，这样大家都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而且匀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，谁到最后坚持不住了再互相帮助调整负重，这样一来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，你们看如何？ 小奥，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。 嘿，不知道我小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？这算什么？ 别废话了，说话也会浪费体力，我们跑吧，就按照小奥说的办。 说罢，七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长跑之旅。毋庸置疑，在七人中自然是作为辅助系魂师的奥斯卡和宁荣荣体力最差，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，匀速前行，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而去。第一个往返就在这种匀速中跑完了全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